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家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了，希望你是开心的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在电波当中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开车生活。第一首歌来自许美静，叫做至少。许美静的歌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。一起来听到许美静带来至少。 至少我还能单独面对，至少你冷静后退，至少彼此能互相安慰，让一个拥抱代表无所谓。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峰回，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，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，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。至少故事还没有结尾，至少没有人后悔，至少一切都值得回味，也不必在意结果为了谁。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峰回，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，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，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。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峰回，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，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，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。 我的感受，天后黑风后，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操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是无人的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。是什么？你爱不爱我？死 道是非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，幻想自己也就不再难过。时间把你我怎么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是偶然的一次好痛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，我靠人，我无靠等。到底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，撕掉虚伪也许我会放过。你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，相信自己也就不再难过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，死到虚伪也许我不难过。你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，就不再难过。的回忆未必是用来保护自己，当坚强变无情，再变距离，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

开车窗，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的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哦。 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跟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等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夏天在给你分享好音乐的同时呢，也会分享一些走心的句子，不知道能不能走进你的心灵。人有两只眼睛，全是平行的，所以应当平等的看人。人的两只耳朵是分裂左右的，所以呢，不可偏听一面之词。人心只有一颗，然而呢，有左有右两个心房，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，也要为别人着想。 不停的叶子把阳光荡起，头下的影子摇晃起，想象着此刻若能再相遇，你会不会忘记了过去，在这阳光肆虐的城市里，潜藏着另一个自己，谈天说地聊着都好风趣，关上了门自己怕自己，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，不完整的交换不完整，我在这城市里等了又等，等待着下一次可能，我要找一个人

牵着我的手，骄傲地抬着头，陪我笑，我吻我的温柔。不再有恨我爱你，恨我无法教会自己，恨我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心底。恨我爱你，恨我让你徘徊不去，恨我在远处执着到处找寻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让你完全占据，笑得你 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男人以为多情就像秋叶一样简单，一时一吐却忘了明白是一种孤单。 我将你的心熬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，一半是野心，女人喜欢用光解脱也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大。 后面也许世界比较大，而然后就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心跳永远少一点，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有梦。

些曾经美好的在手中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记忆总是不会太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想念能不能一爱不长，我把深情留在脸庞，我只想看着你，我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，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在手掌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记忆总是不太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能不能用来补偿，我把深情留在脸庞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你可知道记忆总是比爱还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能不能用来补偿，我把深情留在脸庞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 知道原来爱情如此荒唐，花海

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，盛会全场。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，现价88，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，梦之源黄金限时抢，低到想不到。买珠宝享5折，再送小米平衡车，详询400-800-5620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在这里陪伴你的人叫做夏天，节奏永不停歇。有的时候呢，你把什么都放下了，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，而是因为期限到了，任性够了，成熟多了，也就知道这一页该翻过去了。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但我知道有的时候除了坚强别无选择。希望各位在生活中也能够坚强。 遗忘在刀尖上，是昨天的忧伤，人就是那么倔强，不愿承认慌张，失去了方向，心疼是流浪，渐渐的明白，寂寞的时候我真的只想一个人歌唱。爱情不该只是迷路在城市守候的孤单，匆忙过去的你没有地位，便落寞于无助，天空就要下起的大雨将会冲淡着迷惘，守着不见的秘密的方向，自由自在飞翔。受伤，心会自己坚强，失去了方向，也不会怎样。希望你明白，寂寞的时候，我真的只想大声一个唱，爱情。该只是迷路在城市守候的孤单，匆忙过去的你没有注意我，让我默然无助，天空就要下起的大雨将会冲淡着迷惘，是这之前的自由自在飞翔。

是你的宠物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我还想住，我不要舒服，怎么的进度感觉世界的永远不怎么大的感觉，超乎你想象的宠物，爱恋情物生已经止入，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，发现你的付出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，但感情的孤独只是无意义的重复，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祝福我，不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永远，找你想象的承诺，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拥有你的祝福。 生活小常识，健康每一天，夏天为你带来健康小常识。其实你可能不知道，零食呢也分三六九等。上等的零食呢是坚果、全谷物能量棒、奶酪和水果干等等，每天一次，每次一小把。中等的零食呢，回避吃高盐、高糖和高油的零食，比如说像巧克力和膨化食品等等。那下等的零食呢，坚决不要吃存在零食安全问题的零食，比如说五毛钱食品、辣条、泡椒凤爪等等。该吃什么你心里有数咯。 偶然想起一首歌，歌词有些记不得，听我哼着，你眼眶却红了，是否想起什么呢？生命中一连串选择，用舍得换值得，悲伤和快乐一唱一和，谱写成歌，动人因为曲折。岁月是蜿蜒的河，载着希望逆风行歌，为挚爱深情唱着，为梦想呐喊嘶吼，都是勇敢的歌者。情到水中处忐忑，信念会在心上发热，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，把坎坷唱成歌。 为梦想来 勇敢的歌者，心到深处处忐忑，信念会在心上发热。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，把坎坷唱成歌。 原来

绝不伤心。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被吻也没关系，我依然是感激。我一个吻不言也可以被吻倒是甜蜜，我依然感谢你。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被吻也没关系，我依然是感激。 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范逸臣，不悔。逸臣的声音是国语市场上让人能够找到爱情幸福感的男声，拥有高亢温柔又丰富的声音特质，音色非常的清澈明亮。一起来听到范逸臣带来不悔。 生的画面，唤醒封印的思念，注定什么样的你，其实蔓延的思绪，留下牵挂的人迹，风划过我的脸，带我回到寒冷那一天。原来啊，爱是为了你存在，深藏在几世间，在爱醒来之前、哦、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，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。梦里是谁的笑容，提醒是否的眷恋，而且什么样的你，是否也想念曾经深情牵挂的字句，风带走了曾经，却带不走你我的世界。原来啊，爱是为了你存在，深藏在几世间，在爱醒来之前、哦、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，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。

怒放。 萧蔷的五官非常的精致，皮肤白皙，清纯可人。在年轻的时候出演的多是清纯佳人，尤其擅长扮演古装的美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呢，逐渐由台剧的清纯佳人转变成了舞台上的性感女人。一起来听到萧蔷带来《现在的我们》。 风雨停歇之后，远方会挂上彩虹，眼泪晒干以后，嘴角会扬起笑容。我已习惯自由，是不想来得太沉重。偶尔回忆降落，才不忍觉得寂寞。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是否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？还会犯同样的错？我们拥抱不同的天空，却有相似的寂寞。每当夜深人静脆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我？也许此时此刻，各自有新的生活，世界改变的再多，没改变原来的我。 当爱情变得不长，